给你们建议，我说话人未必要走，这就是 let's 和 let us 最大的区别所在。 哇，原来 let's 和 let us 实际上表达意思是不一样的，这一点细微的差别呢，希望朋友们能够记住。 Well, it's on two floors with two manholes on each floor。 我们看这句话 It's on two floors 表示展览在两层楼，这样翻译出来就不好听了。在英语中 On two floors 往往表示分两个楼层展览，那就是一楼也有展览，二楼也有展览。 With two manholes each floor With 这里是一个伴随状语，表示每层楼都有两个大厅。 What's on the ground floor? Ground floor 在英语中呢，尤其是英国英语中表示一层的概念。其实现代英语中呀，在英国英语中和美国英语中，其实一楼都可以使用 the first floor 来表达 the ground floor。 这个说法以前有，但是现在人们似乎讲的越来越少了。 英国很多古老的建筑目前也还在使用着，那么他们的电梯标志在这个 ground floor 上面呢，标志就是 G G， 对的，就像比如说电梯上有 B 的标志，那就是 basement 地下室一样的。 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了，比如说我们的高层经常有地下车库 B1 B2、这就是 basement 的第一个大写字母。好，下面 consumer electronics radio transmitters and receivers televisions video equipment and home computers are in hall 1 office instruments are in hall 2。 在这一句话中大家要注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语言现象，那就是破折号的妙用。在英语中呢，破折号往往可以表示举例说明或者是解释说明。那么在本文当中呢，破折号起到了解释说明的作用。 Consumer electronics 我们往往把它理解为家用电器，家用电器呢，破折号这里我们要理解为 such as 或者是 for example 例如的概念，例如无线电、收发报机、电视机、录像设备以及家用电脑，这些呢都在一号大厅。然而 office instruments 这是大家要记住一个关键词， office instruments 往往我们把它叫做办公设备，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办公大家想想应该怎么去翻译 office， 办公设备在二号大厅。 How about the first floor? First floor 既然有了 the ground floor， 那么 the first floor 我们要把它理解为二楼了。二楼怎么样呢？ How about 往往在英语中表示的是征求对方意见的说法， How about 什么什么，或者是 What about 什么什么，表示什么什么怎么样啊，那二楼又怎么样呢？ The 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and large computer systems are upstairs.Just about every major computer manufacturer in the world is represented here, it seems. Are there any companies here you've dealt with before? 好了，第一句。The 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and large computer systems are upstairs. Upstairs 表示楼上，是吧？那就是二楼了，都在楼上。通讯设备和大型计算机系统都在楼上。Just about every major computer manufacturer in the world...世界上几乎每一家大的计算机制造商，注意 major 在这里既不是专业也不是主要的，而表示大的。 manufacturer 表示制造商的概念，甚至有时汉语中我们把它译作厂家。 is represented here， represented 这里是一个重要的语言现象，这里翻译成设有代表处。It seems 放在句尾呢，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具有语气化助词的一个功能，看来怎么怎么样。 Are there any companies here you've dealt with before? Any companies 这里 you've dealt with before 之间呢，其实是一个定语从句的关系，什么样的公司你曾经和他有过商业往来的公司，有吗？ Oh yes, severalWe've had dealings with Cosmic Computers for some years, but are not very satisfied with their after-sale service. They take a long time to deliver spare parts. 这里提到了 Oh yes, several. Oh, 有好几家公司打过交道。大家可以看出这个语法结构呀，语法体系在口语中其实很模糊，很淡化，直接用 several 表示有好几家公司和我打过交道。 We've had dealings with...注意又一个固定的短语出现了， have dealings with 加上名词表示和谁谁谁有过商业上的往来，贸易上的往来。多年来呀，我和一些

也希望大家从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得到一份收获，一份愉快，一份喜悦。好，感谢吴老师为我们所做的精彩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Catch you later next time, everybody.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您好，现在是俄语300句节目时间，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单蓉蓉，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俄语300句。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льга. 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16课，谈谈如何购买食品。 Сегодня мы будем учить 16 урок в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м магазине. 先请大家听一段对话，复习一下学过的内容。请大家看教科书的126页。 Будьте добры, 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ак мне проехать к ближайшей станции метро? На любом троллейбусе, 3 остановки, до парка культуры. А мне надо попасть на Маяковскую. К Маяковской надо ехать в другую сторону. Видите остановку на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е?Но это намного дальше. Спасибо. Пожалуйста. Он再听一遍。 Будьте добры, 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ак мне проехать к ближайшей станции метро? На любом троллейбусе, 3 остановки до парка культуры. А мне надо попасть на Маяковскую. К Маяковской надо ехать в другую сторону.Видите остановку на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е? Но это намного дальше. Спасибо. Пожалуйста. 在对话中我们复习了如何乘车到我们需要去的地方。食品店也是我们时常光顾的地方。请大家看130页。食品店用俄语说是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ый магазин。 当我们来到柜台前，售货员会首先对您说 Слушаю вас. 请讲 Слушаю вас. Слушаю вас. 当您告诉他您要买的东西，也可能他会这样问您 Что вы еще желаете? 您还想要点什么 Что вы еще желаете? Что вы еще желаете? 作为顾客，您可以用 У вас есть?这个句式询问是否有您要的东西，例如 У вас есть мясные консервы? 您这有肉罐头吗？ У вас есть мясные консервы? У вас есть мясные консервы? 你也可以直接对他说你要买的东西。 Да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200 грамм сыра. 请给我200克奶酪。在这里您要买的东西要用第二个表示 Да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200 грамм сыра. Да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200 грамм сыра.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句式做几个替换练习。我来说中文，请大家翻译成俄文。请看131页。请给我300克奶油。 Да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300 грамм масла. Да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300 грамм масла. 请给我半公斤香肠。 Да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полкило колбасы. Да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полкило колбасы. 请给我一公斤糖果。 Да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илограмм конфет. Дайте.Пожалуйста, килограмм конфет. 请给我一包茶叶。 Да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пачку чая. Да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пачку чая. 好，练习我们先做到这里。当您不知道商品的价格时，您可以这样问售货员。 Сколько стоит килограмм свинины? 猪肉多少钱一公斤？ Сколько стоит? 是值多少钱的意思。 Сколько стоит килограмм свинины? Сколько стоит килограмм свинины? 如果你想问牛肉多少钱一公斤，用俄语说就是 Сколько стоит килограмм говядины? Сколько стоит килограмм говядины? 如果问羊肉多少钱一公斤，你应该说 Сколько стоит килограмм баранины? Сколько стоит килограмм баранины? 一公斤鱼多少钱？用俄语说是 Сколько стоит килограмм рыбы? Сколько стоит килограмм рыбы? 如果你想买鸡，你可以说 Сколько стоит килограмм курицы? Сколько стоит килограмм курицы? 现在让我们把刚才这一个句子回顾一下。 Слушаю вас. Что вы еще желаете? У вас есть мясные консервы? Да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200 грамм сыра. Сколько стоит килограмм свинины? 我们再来听听下面这个句子。 Взвесь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илограмм яблок. 请给我称一公斤苹果。 Взвесь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илограмм яблок. Взвесь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илограмм яблок.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替换练习，例如请给我称一公斤橙子。 Взвесь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илограмм апельсина. Взвесь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илограмм апельсин. 请给我称一公斤草莓。 Взвесь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илограмм клубники. Взвесь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илограмм клубники. 请给我称一公斤葡萄。 Взвесь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илограмм винограда. Взвесь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илограмм винограда. 请给我称一公斤西红柿。 Взвесь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илограмм помидор. Взвесь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илограмм помидор. 请给我称一公斤土豆。 Взвесь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илограмм картошки. Взвесь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илограмм картошки. 当您挑选商品时，您可以这样对售货员说 По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торт за 500 рублей. 请给我看看500卢布的蛋糕。 По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торт за 500 рублей. По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торт за 500 рублей. 在这里前置词 за 表示值多少钱，例如 Торт за 100 юаней. 100元钱的蛋糕。如果您对价格感到不太满意，您可以说 Это слишком дорого. 这太贵了。 Это слишком дорого. Это слишком дорого. 当您挑选好了想要的东西，您可以这样问售货员 Сколько с меня? 我该付多少钱？ Сколько с меня?Сколько с меня? 现在让我们复习一下刚才这几个句子。Взвесь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илограмм яблок. По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торт за 500 рублей. Это слишком дорого. Сколько с меня? 有时候我们在商店里会听到这样的句子。 Зачем очередь? 你们排队买什么? Зачем очередь?Зачем очередь? 同样的意思也可以这样说。 Зачем вы стоите? Зачем вы стоите? 在俄罗斯的食品店买东西一般是这样的习惯，顾客自己把要买的东西的价格计算好，到收款处交钱，得到一张收据，上面打着顾客付了多少钱，然后顾客拿着收据到柜台前跟售货员说明要买的东西。也有些商店和中国的习惯类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请大家不要忘记课后复习。 Наш урок окончен. До свидания, друзья. 听众朋友，今天的俄语三百句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